北京时间12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，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道光传谕杨芳，到广州后不必等候义山和龙文，要立即全力剿洗英夷。 停泊在伶仃洋上的各国商船越来越多，激流在澳门的商人和水手也越来越多，他们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着开港贸易，可盼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失望。军队越来越烦躁，士兵们本以为战争即将结束，可没想到米兵会盟竟是一场没有结果的国际玩笑。澳门的马路摊档旁，香港的临时兵营内，伶仃洋的商船上，人们牢骚满腹，怪话连天。在商务监督署内，义律正和远征军的将领们开会，商议攻打虎门和广州事宜。新好视爵士打开皮包，翻出一封信函，他神情严肃。 今天上午，我军的巡逻船在虎门附近拦截了一条清军哨船，查获了一封公函，是琦善发给关天培的，要他在三江口用石头、木桩和沉船堵塞武山南面的水道。这说明中国人一直在备战。 副监督参孙拿出一纸间谍发来的密信。 根据可靠消息，中国皇帝将派一个叫义山的兵马大元帅到广州来，还派了两个副司令官，一个叫杨芳，一个叫龙文。广东巡抚宜良在内地发布了赏格，擒获义律、博迈和马如汉者，每人赏银50,000元，献出首级者赏30,000，接获英国军官者赏10,000，献出首级者赏5,000，激活我军士兵者赏500，献出首级者赏300，激活印度士兵者赏100，献出首级者赏50。马如汉讪笑道：“没想到我的身价如此高昂，居然与公使阁下和总司令同等。不过据我所知，清朝官县经常失信于民，就算把我们擒获了，广东官县也会赖账的，他们付不起这么高的奖金。” 博迈说：“ 悬赏我们的头颅是 战争行为，这意味着中方已经放弃了和谈。我曾经两次召回关天培，要他赌石为心，不得稍作武备，但是关天培明面上挂白旗虚称和好，暗地里调兵遣将加强了武备，我军不能继续姑息。广州之战箭在弦上，万事俱备，只等以绿公使阁下的批准。 孟加拉志愿团的500官兵提前返回了加尔各答，义律担心兵力不足。 舟山驻军什么时候抵达珠江口？ 辛好事爵士说， 公使阁下，即使没有舟山驻军，我们的现有兵力也足以攻克虎门，不仅能攻克虎门，还能攻克狮子洋的莲花炮城和乌涌炮台，直抵广州。 他借米兵会盟之机，仔细观察清军的防御体系，信心十足。义律犹豫着说， 虎门是一只纸糊的老虎，一捅即破，可难点是广州啊。广州是亚洲的第一大码头，城区和郊区有近100万人口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攻打它固然能给清政府以震慑，也会引起复杂的国际纠纷。美国代理领事多拉纳和法国驻澳门领事沙拉耶多次找我说，美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密切关注广州事态，如果我军攻打广州，中国商民势必兴散逃命，各国商人就会失去贸易对手。滇地和马地臣等侨商也在担心，万一清军殊死抵抗，我军势必以暴制暴，把珠江两岸的所有商馆、码头、仓库、作坊打成废墟。各国领事和商民全都恳请温柔攻城，保全广州。不卖爵士，幸好是爵士，破坏容易，重建难呐。一旦把广州打烂，恢复通商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。伶仃洋上聚集了近100条各国商船，他们随时都在敲打我的神经，通商，通商，通商。我们不得不构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呐。 伯曼说， 公使阁下，您的意思是，广州是一件精美实用的瓷器，既要砸它，又不能砸烂它。正是这样，我们的目的不是攻城略地，而是逼迫中国人按照我们的意愿签署条约。发动广州战役，上策是做出据实压卵的姿态，围而不打，逼迫中国人签订城下之盟；中策是打破城池，给敌人以震慑，但不驻防；下策才是军事占领。这是最糟糕的选择，在异国作战最忌讳打巷战，那是一种可怕的贴身肉搏。万一清军利用房屋街巷强击抵抗，道毛公使可就有了用武之地。此外，打破城池之后，局面必然失控，商贾流离，人民失所，官员逃逸，我们将失去谈判的对象，商人也将失去贸易伙伴。 伯曼说， 我也认为不宜占领广州，占领广州就得承担起管理城市的职责。呵呵，我们没有管理人才，不具备管理条件。数千官兵与中国人同居一城，等于让他们置身于黑暗的丛林里，风险不言而喻。 马如翰说， 公使阁下和伯麦勋爵说得对，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，这是一个举世公认的战争法则。打广州是为了通商，不是为了摧毁它。商民一逃走，通商就会变得遥遥无期。所以我认为，进攻广州之前必须稳定人心，而要想稳定人心，首先要稳住十三行。 要想稳住十三行，首先要稳住吴秉鉴和武少荣父子呀。他们不走，行商就不会走，行商不走，各行各业的商民才可能留下来，用工杂役才不会逃亡，广州贸易也才不会受到大的损害。薄麦吸动着鼻翼，如何才能稳住吴秉鉴父子和十三行呢？义律说，美国代理领事多拉纳和齐昌行的查理京与武家人的私交很好，本公使想请他们转告武家人，我军将保护黄埔码头上的全部商业设施，保护所有行商的家园和仓库作坊，必要时可以派兵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。伯麦翘起了眉梢，公使阁下，要是武家人和十三行不合作呢？一场战争足以叫百万富翁一贫如洗。伯麦寻觉，大英帝国商人焦灼，他们更焦灼，利益所在他们会仔细掂量的。马如汉在一旁提醒，我建议印刷一批汉字告示，写明保护商民、和平贸易、大英帝国军队不害民人等字样，雇佣弹民渗入内地，广为张贴。我军攻入珠江之后，所有兵船都要悬挂安抚民心的汉字标语。伯麦对这个提议很是称赞，哦，你提了一条很中用的建议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广州战役打响了，珠江的江心有一小岛叫下横挡岛，它像一根砥柱似的把江水一分为二，它距离东岸1500米，距离西岸1300米，与上横挡岛间隔800米。伯麦发现关天培是按照中国火炮的射程估算下横挡岛的战术价值的，没有在岛上派出一兵一卒。英军野战炮的射程可大大超过中国火炮，完全可以在下横挡岛建立一个前沿炮兵阵地，轰击虎门各炮台。在开战的头一天傍晚，伯麦果断命令复仇神号把一支炮兵分队和150名马德拉斯步兵送到了下横挡岛上，卸下一位榴弹炮和两位推轮野战炮。英军强占下横挡岛时，虎门各炮台罗号呜咽，警钟齐鸣，威远炮台和上横挡岛炮台相继开炮轰击登岛英军。但是清军的火炮不能转动，只能直瞄射击，而且射程较短，只能打到下横挡岛的边缘呀，根本打不着他们的有生力量。别看英军这边只有三位炮，但是他们可以调整射角，射程又远，炸力又大，每一炮都有效力。入夜之后，虎门各炮台全都熄灯瞎火，两军摸黑互射，夜空中火光闪闪，征鼓声、锣号声络绎不绝，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硝石味和硫磺味，便兵们紧张的一夜无眠。关天培不敢有丝毫松懈，在威远、靖远和镇远三台之间不停巡视，直到深夜时分，炮声稀落，关天培这才回到提督行辕，想找口水喝。家仆孙长庆听到炮响之后，一直在行辕门口候着，他不时爬上山腰，隔着石壁观望夜战。开仗期间严禁灯火，官邸内没有点灯。孙长庆凭着脚步声知道主子回来了。 老爷，要紧吗？ 关天培只说了一个字： 水。 孙长庆摸黑从水缸里舀起一瓢水，关天培咕嘟咕嘟咕嘟一饮而尽。孙长庆又问一遍， 老爷要紧吗？ 明天必有一场恶战，我死之后拜托你把我的尸骨送回老家。关天培的语调又悲又重，悲重的像是灌了铅。他心知肚明，英军是强大的虎狼之师，清军是胆战心惊的疲弱之旅，和谈全无指望，缓兵之计用到了尽头，虎门崩溃在即。关天培疲倦极了，他想回屋里小寐片刻，一只脚踏上台阶，他犹豫了一下，没有进去，而是一转身沿着石板道返回靖远炮台。范罗牌与威远炮台之间，横挡山炮台与靖远炮台之间各有一道拦江铁链，这是关天培的杰作，但在英军看来，他们是神马浮云似的废物，出自不了解欧洲军事工程的头脑啊。第二天一早，复仇神号把一支小分队送到范罗牌上，几十个手牌清军被铁甲船吓得魂飞天外，一枪都没开就束手就擒了。英军轻松地拆除了拦江排练。正午时分，英国舰队利用南风涨潮攻入虎门。新豪士爵士指挥第一分舰队攻打武山，武山由北向南延绵五里，花岗岩山体像刀削斧凿一般壁立东岸，山腰山顶树木交错，带者纷杂，山脊山脚草木丛生，江水滔滔，在海风的吹刮下，树涛和水涛齐声喧鸣，如龙吟，如虎啸。威远、靖远和镇远三台共有140个炮位，像140个青面獠牙的张口怪兽，随时准备把闯关的敌船一口咬碎。但是新豪士知道，清军炮弹的爆炸力如同礼花弹，根本打不烂英军兵船的船板，他无所顾忌。勃兰汉号驶向威远炮台右侧，在550米远处下锚，迈尔威利号驶向左侧，在370米远处下锚。这两个位置是经过仔细测算的，与炮台恰好形成35度夹角，清军火炮安在炮洞里只能直击，这下又发挥不了作用了。两条战列舰轮番轰击，威远、靖远和镇远三台被炸得石岛强烈，火星四溅，隆隆的炮声让人心惊肉跳。最让人惊骇的是施拉普纳子母弹，他们是比清军炮弹强100倍的杀人利器啊！砰砰砰砰，凌空炸响，成千上万颗铁丸子似的小炸弹劈头盖脸的从天而降，落地之后再次爆炸。清军躲无处躲，藏无处藏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全都派不上用场了，活生生的挨打挨炸。皇后号火轮船拖着4条山板驶入虎门水道，每条山板安放了一台火箭发射架，他们向炮台旁边的建筑群打出一支又一支康格利夫火箭，那个建筑群是虎门稽查口和13行的办事房，200多间厅堂和库房，各国商船入境之前都在这儿注册登记，他们可是大清帝国的脸面。霍尔大屋雕梁画栋，精工细作，宽敞豁亮，厅堂之间有抄手游廊啊。他们被火箭击中之后相继燃烧起来，火势在江风的吹刮之下四处蔓延，殃及附近的村舍，很快就形成了1里多长的滚滚浓烟和冲腾的烈焰。第二舰队由威里士里号 都鲁一号、加勒普号和萨马兰号、先锋号、鳄鱼号以及摩底士底号组成。七条冰川，他们专门轰击上横挡岛。上横挡岛是方圆一里的江心小岛，岛上的横挡炮台和永安炮台共有76位炮，平常只用200便兵驻守。但是关天培不了解欧洲战法，他以为英军将会以短兵相接、贴身肉搏的方式强攻上横挡岛，在弹丸之地派出了1800多便兵。打远处一看，岛上人影幢幢，密密麻麻，像矗立在江心的蚂蚁山一样。七条英国兵舰载有280多位火炮，从三面围住上横挡岛轮番轰击。上横挡岛上黑烟翻滚，烈士飞溅，炮声隆隆，子母弹在空中爆炸之后铺天盖地一泻而下，火箭发出尖利的笑音，窜天猴似的狂飞乱舞。岛上的兵房、神堂、库房、帐篷相继着火，清军被打得晕头转向，没头没脑四处乱躲，可却躲不胜躲。这场炮击持续了整整一个时辰，数百便兵被炸得脱皮露骨，折臂断脚，横七竖八躺在地上，呻吟蠕动。整个阵地上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。驻守上横挡岛的主将是都标中军副将达邦阿和游击多隆武。达邦阿驻守上横挡炮台，多隆武分守巩固炮台。战斗刚打响的时候，他们还能够据险力守，指挥便兵开炮还击，但很快就发现不是英军的对手。清军炮少，炮弹的炸力又小，连英军的船板都打不透。表面上看是两军对垒，可实际上是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啊。上横挡岛的火药库被敌炮击中了，引爆了8000斤炸药，发出山崩地裂似的巨响。强大的气浪撼得上横挡岛摇摇晃晃，附近的兵丁们被炸得血肉横飞、支离破碎。他们的残肢断臂和泥土粘连在一起，呈现出触目惊心的惨状。紧接着，岛上的神庙被摧毁，关帝的泥胎塑像跌落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便兵们越打越迷乱惶惑，越战越胆战心惊。一只断手重重地打在达邦阿的脸颊上，就像有人狠狠过了他一记耳光。他一摸脸，有血迹，立即就胆虚心寒了。逃命的念头在脑际里火光一闪，坚守的意志迅速土崩瓦解。上横挡岛四面环水，这可是不折不扣的绝死之地啊！英军兵船三面轰打，只有北面是唯一的可逃之路。达邦阿喝了一声：“长江厉害，哟，快去小码头！”两个亲兵立即明白达邦阿要逃跑。大危大险之前，人人都想活命，他们也想趁机溜号。两个人撒腿朝小码头跑去，迅速打开木栅。达邦阿紧跟在他们后面。小码头里泊着四条八桨快卸船，还有几十名水兵在守船。达邦阿把所有廉耻置于脑后，朝水兵们一招手：“快快快，快上船！”水兵们连滚带爬上了快卸船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达邦阿逃跑了，多隆武接下来将会怎么办呢？面对围挡在面前的英军，关天培又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呢？

实践着这些话，心系人民，奉献大爱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